就有几多收获，几多机器就有几多工作，几多都市就有几多岁数，最多只有24。就有几多圣战，几多岁数，就有几多都市，最多只有24。 Okay, time.